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找得到一个人共我分享这心事，还你说看不清路灯下我的身影，是最短的距离，最亲密。汽车声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一万遍。